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IOU 化的第二部分。IOU 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哈，很难一次性将每个细节都讲清楚。对于服务器开发者来说，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文件系统和磁盘类型，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内核参数。但对于移动开发者来说，我们看起来好像做不了什么 IOU 方面的优化工作。那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哈。启动优化中数据重排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非常清楚文件系统和磁盘的工作机制，就能少走一些弯路，减少应用程序 IO 引发的问题。在上一期中，我不止一次提到叶缓存 Page Cache 机制，它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磁盘 IO 的性能，但是也有可能导致写入数据的丢失。那究竟有哪些 IO 方式可以选择，又应该如何应用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不同 IO 方式的使用场景。请你先在脑海里回想一下上一期提到的 Linux 通用 IO 架构模型，里面会包括应用程序、文件系统、叶缓存和磁盘几个部分。那细心的同学可能还会发现，在那张图中的最左侧跟右上方还有 Direct IO 和 Mmap 的这两种 IO 方式。那张图似乎有那么一点复杂，我在文稿里呢为你重新画了一张简图。从图中可以看到标准 IO、 Mmap、直接 IO 这三种 IO 方式在流程上的差异。接下来呢，我详细讲一下不同 IO 方式的关键点以及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先来看标准 IO。 我们应用程序平时用到 Read、Write 操作都属于标准 IO， 也就是缓存 IO。 它有两个关键特性。对于读操作来说，当应用程序读取某块数据的时候，如果这块数据已经存放在叶缓存中，那么这块数据就可以立即返回给应用程序，而不需要经过实际的物理读盘操作。对于写操作来说，应用程序也会将数据先写到叶缓存中去，数据是否被立即写到磁盘上去取决于应用程序所采用写操作的机制。默认系统采用的是延迟写机制，应用程序只需将数据写到叶缓存中去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等数据全部被写回到磁盘，系统会负责定期的将放在叶缓存中的数据刷到磁盘上。从中可以看出来，缓存 IO 可以很大程度减少真正读写磁盘的次数，从而提升性能。但是上一期我说过，延迟写机制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那系统究竟会在什么时机真正把叶缓存的数据写入磁盘呢？叶缓存中被修改的内存称为脏页，内核通过 Flash 线程定期将数据写入磁盘。在实际应用中，如果某些数据我们觉得非常重要，是完全不允许有丢失风险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采用同步写机制。在应用程序中使用 Sync 等系统调用时，内核都会立刻将相应的数据写回到磁盘。细想一下缓存 IO 机制，它还有另外一个缺点。我们以 Read 操作为例，它会导致数据先从磁盘拷贝到叶缓存中，然后再从叶缓存拷贝到应用程序的用户空间，这样就会多一次内存拷贝。系统这样设计主要是因为内存相对磁盘是高速设备，即使多拷贝100次，内存也比真正读一次硬盘要快。接下来我们来看直接 IO。很多数据库自己已经做了数据和索引的缓存管理，对叶缓存的依赖反而没那么强烈了。他们希望可以绕开叶缓存机制，这样可以减少一次数据拷贝，这些数据也不会污染叶缓存。直接 IO 访问文件方式减少了一次数据拷贝和一些系统调用的耗时，很大程度降低了 CPU 的使用率以及内存的占用。不过直接 IO 有时候也会对性能产生负面影响。对于读操作来说，读数据操作会造成磁盘的同步读，导致进程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执行完。对于写操作来说，使用直接 IO 也需要同步执行，也会导致应用程序等待。所以在使用直接 IO 之前，一定要对应用程序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只有在确定缓冲 IO 的开销非常巨大的情况以后，才可以考虑使用直接 IO。安卓系统启动加载 DEX 的时候，不会把整个文件一次性的读到内存中，而是采用 Mmap 的方式。微信的高性能日志 Xlog 也是使用 Mmap 来保证性能和可靠性的。Mmap 究竟是何方神圣？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不丢失数据，性能还非常好？其实它是通过把文件映射到进程的地址空间，而网上很多文章都说 Mmap 完全绕开了叶缓存机制，其实这并不正确。 我们最终映射的物理内存依然在液缓存中，它可以带来的好处有很多。第一，减少系统调用，我们只需要一次 mmap 系统调用，后续所有的调用像操作内存一样，而不是有大量的 read write 系统调用。第二，减少数据拷贝，普通的 read 调用数据需要经过两次拷贝，而 mmap 只需要从磁盘拷贝一次就可以了，并且由于做过内存映射，也不需要再拷贝回用户空间。从上面看来， mmap 的确可以秒杀普通的文件读写，那我们为什么不全都使用 mmap 呢？事实上它也存在一些缺点。第一个缺点是虚拟内存增大， mmap 会导致虚拟内存增大，我们的 APK、 DEX、 SO 都是通过 mmap 读取，如果 mmap 一个超大的文件，会出现虚拟内存不足所导致的 OOM。 第二个缺点是额外开销，最开始的 mmap 系统调用还是比较耗时，并且在多个 CPU 同步的时候也会有额外的开销。第三个缺点是磁盘延迟， mmap 通过缺页中断向磁盘发起真正的磁盘 IO， 所以如果我们当前的问题是在于磁盘 IO 的高延迟，那么用 mmap 消除小小的系统调用开销是杯水车薪的。 DEX 中类按照启动顺序重新排列，就是为了减少缺页中断造成的磁盘 IO 延迟。在安卓中可以将文件通过 memory file 映射到内存，然后进行读写，使用这种方式对于小文件和频繁读写操作的文件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很多同学可能认为 mmap 就是写内存，这并不正确啊。在低端机或者系统资源严重不足的时候， mmap 也一样会出现频繁写入磁盘，这个时候性能就会出现快速下降，它比较适合于对同一块区域频繁读写的情况，推荐也使用线程来操作，用户日志、数据上报都满足这种场景。另外需要跨进程同步的时候， mmap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多线程阻塞 IO 和 NIO。 我在上一期说过，由于写入放大的现象，特别是在低端机中，有时候 IO 操作可能会非常慢，所以 IO 操作应该尽量放到线程中。不过很多同学可能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如果同时读十个文件，我们应该用单线程还是十个线程并发读？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哈，读取30个大小为40 MB 的文件，分别使用一个线程和30个线程。你可以发现多线程在 IO 操作上收益并没有那么大，因为 CPU 的性能相比磁盘来说就是火箭， IO 操作主要瓶颈在于磁盘带宽，30条线程并不会有30倍的收益。你可以再来看文稿中这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当系统空闲时，如果没有其他线程需要调度，这个时候才会出现 IO 等待。第二个案例，如果我们的系统繁忙起来，这个时候 CPU 不会无所事事，它会去看有没有其他线程需要调度，这个时候 IO 等待会降低，但是太多的线程阻塞会导致线程切换频繁，增大系统上下文切换的开销。简单来说， IO 等待高， IO 一定有问题，但 IO 等待低， IO 不一定没有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看 CPU 的 idle 比例。对应用程序来说，磁盘 IO 阻塞线程的总时间会更加合理，它并不关心 CPU 是否真的在等待还是去执行其他工作了。在实际开发工作中，大部分时候都是读一些比较小的文件，使用单独的 IO 线程还是专门新开一个线程其实差别不大。多线程阻塞式 IO 会增加系统开销，那我们是否可以使用异步 IO 呢？当我们线程遇到 IO 操作的时候，不再以阻塞的方式等待 IO 操作的完成，而是将 IO 请求发送给系统后继续往下执行。这个过程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图。非阻塞的 NIO 将 IO 以事件的方式通知，的确可以减少线程切换的开销。 Chrome 网络库是一个使用 NIO 提升性能很好的例子，特别是在系统非常繁忙的时候。但是 NIO 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应用程序的实现会变得更复杂，有的时候异步改造并不容易。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小文件系统。对于文件系统来说，目录查找的性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微信朋友圈图片可能有几万张，如果我们每张图片都是一个单独的文件，那目录下就会有几万个小文件。你想想，这对 IO 的性能会造成什么影响？文件的读取需要先找到存储的位置，在文件系统上我们使用 inode 来存储目录，这样来说文件读取的时间等于找到文件的 inode 的时间加上根据 inode 读取文件数据的时间。如果我们需要频繁读写几万个小文件，查找 inode 的时间会变得非常可观，这个时间跟文件系统的实现有关。 对于 FAT32 系统来说， FAT32 系统是历史久远的产物，在一些低端机的外置 SD 卡会使用这个系统。当目录文件数比较多的时候，需要线性去查找，一个 exist 都非常容易出现 ANR。对于 EXT4 系统来说， EXT4 系统使用目录哈希索引的方式查找，目录查找时间会大大缩短。但是如果需要频繁操作大量的小文件，查找和打开文件的耗时也不能忽视。此外，大量的小文本合并为大文件后，我们还可以将能连续访问的小文件合并存储，将原本小文件之间的随机访问变为了顺序访问，可以大大提高性能。同时合并存储能够有效减少小文件存储时所产生的磁盘碎片问题，提高磁盘的利用率。 Google 的 GFS、 淘宝开源的 TFS、 Facebook 的 Haystack 都是专门为海量小文件的存储和检索设计的文件系统。事实上，数据库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小文件系统，不过数据库的实现可能不一定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我在微信的时候就开发了一套叫 SFS 的小文件管理系统，主要用在朋友圈图片的管理，用于解决当时外置 SD 卡使用 FAT32 的性能问题。当然，设计一个小文件系统也不是那么简单，需要支持 VFS 接口，这样上层的 IO 操作代码并不需要改动。另外，需要考虑文件的索引和校验机制，例如如何快速从一个大文件中找到对应的部分，还需考虑文件的分片。比如之前我们发现，如果一个文件太大，非常容易被手机管家这些软件删除。那小结一下，在性能优化的过程中，我们通常关注最多的是 CPU 和内存，但其实 IO 也是性能优化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今天呢，我们首先学习了 IO 整个流程，它包括应用程序、文件系统和磁盘三个部分。接着呢，我介绍了多线程同步 IO、 异步 IO 和 MMAP 这几种 IO 方式的差异，以及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适用的场景。无论是文件系统还是磁盘，涉及的细节都非常多，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些设计就变得过时了。比如 FAT32 在设计的时候，当时认为单个文件不太可能超过 4GB， 如果未来某一天磁盘的性能可以追上内存，那时文件系统就真的不需要各种缓存了。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来学习。最后呢，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期待与你一起。